的年轻不曾是骄傲，可有多少无畏骄傲在风雨中衰老。 值得天空不曾有痴狂，可有多少年少痴狂在岁月中苍凉。 在落雪中奔忙，在诱惑前迷茫， 你温暖的微笑给我扬起头颅的力量，像梦